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三部《云南松谷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电池，校对播讲陈峰。我哋三个商量咗阵，决定先去搜索灵魂宫之后，再落去深潭度睇下嗰个窿系咪就系地宫嘅墓道。刘爷喐手，唔理点啊，眼见为实，一定要将冥宫里面嘅冥气抄到匀。如果仲系揾唔到毛尘珠，咁就唯有怪自己黑仔，咁都叫尽咗人事啊。至于结果系点，咁就只能够睇天命啦。秦代以前，宫殿系集大型祭祀活动同商议政事于一体核心场所，有好多功能嘅。直到秦朝嘅时候啊，先至改为前朝后寝嘅皇帝居所单独嚟设立。至于皇墓上边名流嘅后殿，应该系祭堂而唔系寝殿，里面应该有好多歌功颂德嘅碑文同埋壁画，供后人拜祭瞻仰。我哋都唔知道秦陵里头系咩样嘅，不过凌云天宫应该系同秦朝嘅阿房宫非常似，规模就肯定及唔上烧咗三个月都未烧得晒嘅阿房宫，但单论形势可能佢仲威过阿房宫。秦始皇系众多古代帝王里头最痴迷炼丹修仙嘅一个，但佢发梦都冇谂到佢嘅手下会起座天宫嚟做坟墓，可能仲巴闭过佢嘅秦陵。我哋谂好咗之后，就转身行到去后殿。我行响最尾，忍唔住又拧翻转头睇下大殿中嘅同人同兽，个心硬系啰啰挛，成日凝住有咩唔妥，总系觉得有啲咩唔协调嘅。我拧翻转头继续行，见杨雪莉正企响度等紧我，睇佢个样，好似同我担心嘅系一样嘅，净系一时间仲睇唔出究竟系边度唔妥。我对杨雪莉摇咗下头讲啦：，唔好谂咁多啦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讲完，同佢一拍咁行去后殿啦。穿过一条短廊，行到更加阴森黑暗嘅后殿，照下廊上边嘅题刻，呢后半部分应该叫做上真殿。殿中碑刻林立，有单独嘅八幅壁画墙。殿堂虽然好深啊，但系由于石壁画墙好多，仲系觉得稍微有啲局促。不过布局都几合理，八幅画墙排成咗九宫八卦嘅形状，每幅墙都系由一嚿嚿嘅大砖砌成嘅，画就都系白底加上三色嘅彩绘。除咗一啲反映战争场面嘅壁画之外，其余几乎系一砖一画，一系画住一两个人物，一系就画住两三只动物、建筑或者器械，涵盖咗献皇时期古田国嘅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外交、军事、祭祀、民族等等嘅风情。呢一啲嘢咧，对于研究断代史学者嚟讲，可能系无价嘅瑰宝。但系对于我哋呢啲摸金倒斗嘅人嚟讲，就冇咩用啦。我哋净系希望响画里头揾到啲关于皇墓地宫嘅信息。但系一时半刻，又边度睇得咁多啊？睇到个人眼花缭乱。八幅墙里头嘅壁画最少都有一千幅，同大殿里头嘅石碑碑文结合起身，真系可以讲系一部田国嘅史料大全。我举住电筒拣里面大幅啲嘅壁画嚟睇，粗略睇咗几眼，杨雪莉又解释咗下，总算系睇明咗八九分啦。大幅嘅壁画描述嘅全部都系战争嘅场景，记录咗献王生前所指挥嘅两次战争。第一次描述嘅系同夜郎国嘅战争，夜郎国同田国响汉代都被视为西南夷蛮之地。第二次呢，系献王脱离古田国嘅统治体系之后， 在遮龙山下面屠杀当地的夷人。两次的战争，献王都大获全胜，俘虏了大批的战俘，缴获了很多的物品。当时献王的两个对手，他们的社会形态还处在奴隶所有制的晚期阶段，生产手段还极为落后原始，青铜冶炼技术远远不及前国，所以根本就是以卵击石，根本不是田人的对手。俘虏里头有大量的奴隶，这一批战俘和奴隶成了日后修建王墓的主要力量。那壁画和碑文自然就会对这些功绩大肆渲染了。但是壁画对王墓的地宫就没有任何描述。有一幅墙上面的壁画全部都是祭礼的场景，包括请天机、占卜等等的活动，场面诡异无比。杨雪莉用相机将这些壁画全部拍下来，说不定以后破解毛尘珠秘密的时候会用到的。肥仔见后殿全部都是壁画，即时是没晒印，孭住支冲锋枪开着个电筒四周围咁兜。突然在壁画墙围住的正中间发现了一些东西，即刻叫我和杨雪莉过去看了。在黑暗的宫殿里头，我们只是挂着看碑文和壁画，没留意到其他东西。到肥仔四周围捐的时候才发现只顶。原来后殿的正中间地面上放着只六脚大铜鼎，只鼎大到出奇，不知道为什么整个油城黑色，没有任何的花纹装饰，和周围的黑暗混为一体，我们走到埋去才看得到。铜鼎上面有个铜盖，两边各有个巨大的铜环，铜鼎的六只脚分别是六只半跪的神兽，造型苍劲古朴，全身筋肉扎实，整身生满晒鳞片，呈现敲叫的样子。从造型上来看，非常似是麒麟一类的嘢。肥仔用冲锋枪的枪托敲了一个顶身，即刻发出沉闷的回音，然后问我和杨雪莉了。唔通是陪葬的名气太多，地宫度放唔落，所以就暂时放喺度先。不如我哋打开睇下咯。杨雪莉就讲啦。这个大概就是准备在祭礼度主司用的那个大鼎。鼎口仲是封住的。咁就讲明献王并冇尸解化仙。佢嘅尸骨仲喺地宫嘅棺椁里面。如果唔系，只鼎就唔会封住啦。我对杨雪莉和肥仔讲了，鬼仙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咩？如果是用来主人牛羊的祭器，应该是斧，而不应该是鼎的噃。再讲啦，这个恐怕根本就不是鼎之类的东西，鼎又怎会有六只脚的呢？我们三个的看法都不同，都讲不服对方，但都同意要搞清楚它先。今次我哋是有目的而嚟嘅，都是为咗揾毛尘珠，绝对唔可以放过任何可疑嘅地方。我从肥仔嘅背囊里头攞咗开棺用嘅探阴爪出嚟，刮开封住顶口嘅火漆，见漆上面有个压印，图案系个被锁链穿过琵琶骨嘅罪犯。有压印响度呢，就证明呢个顶从嚟都未开过啦。刮走啲火漆之后，用探阴爪顶部嘅寸针试下，顶口再都冇黐住啦，个顶可以揭起身。于是我就叫肥仔过嚟帮手，我哋两个捉住铜环，啱啱一发力，就听见黑妈妈嘅宫殿后边传嚟一阵咁样嘅笑声，听把声应该系个女人。但是他的笑声如冰似霜，好像可以冻结人的心咁，绝对是不怀好意的了。在寂静无形的宫殿里头，怎会有女人的笑声呢？我们三支电筒 即刻向声音那边照过去。冰冷的笑声即刻就停了，只是看到一个空框框的长江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们三个的心都顶到上喉咙顶，讲不出话，就连杨雪莉的额头都叭叭声地飙啲汗珠出嚟。隔咗一阵先至问： 啱先系啲咩声啊？ 我淨係摇咗一个头，冇讲嘢。正所谓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响用嚟拜祭嘅死人嘅鬼宫里头，仲会有咩好嘢啊？諗到呢度，伸手就打开装住黑雷提子个袋啦。肥仔都开始紧张起身。平时嗰个死盲佬得闲就同我哋吹佢当年倒斗嘅英雄事迹。我哋虽然都係听古咁听，冇当真。但係有几句话就记得一清二楚啦。盲佬讲呀，呢几句话曾经俾盗墓贼当成咗金科玉律。呢几句话係咁讲。法幽印，波金符，护身不护鬼吹灯，阴子观，青铜角，八字五眼物近前，树葬坑，盒子坟，半山蛇岭绕着走，赤衣空，笑面师，鬼笑莫如听鬼哭。后来我就问过杨雪莉，原来呢几句嘢唔系盲佬老作出嚟嘅，系旧时就有流传落嚟嘅啦。讲嘅有几种比僵尸更加得人惊嘅嘢。最后讲嘅嗰句系倒斗摸金，撞到死尸着大红色冇杂色嘅丧服，或者系死人面上大笑嘅，都系大凶嘅笑头。如果命唔够硬，多数就要挂柴噶啦。鬼哭响好多地方都有，有人会将狼嚎当成系鬼哭，都唔系咩大不了嘅嘢。最怕嘅就系响坟地里头听见厉鬼嘅笑声，因为只有厉鬼先至会笑嘅。虽然天宫系古墓嘅地面建筑，但系百分百属于古墓嘅一部分。依家响黑妈妈嘅宫殿里头，听到令人起晒鸡皮嘅笑声，电筒照过去，但系乜都冇，点会唔得人惊啊？不过我哋事先已经做好咗思想准备噶啦。古时候摸金校尉将喺古墓里头撞到呢啲唔老礼嘅嘢，叫撞到黑星。黑星喺上述里头又叫做鬼星。凡人遇到黑星，膊头嘅三昧真火即刻就会熄，就好似喺万丈深渊上边过独木桥咁，会连条命仔都冇埋嘅。我哋三个都带住正宗嘅摸金符，有几样开个光嘅物件，即使有厉鬼都可以同佢周旋几个回合。于是定咗下神，暂时先唔理只黑色嘅铜鼎，立起架撑，分三路向啱啱有笑声嘅角落头包抄过去。典里头嘅碑墙林立，一圈一圈咁，最啱就系玩捉伊恩。十几米外嘅嘢都俾墙遮住咗大部分。我哋头先企嘅位置，净系可以透过画墙同画墙之间嘅罅望过嚟，睇到嘅角度好有限。慢慢咁接近嗰个墙角，睇到除咗石板之外就乜都冇啦。宫殿里头又变返系一片死寂。如果唔系我哋三个都清清楚楚咁听到嗰把阴冷嘅笑声，一定系会以为自己听错咗嘅。杨雪莉就问我啦： 老胡啊，你成日同我吹话你倒过好多斗，响实践方面呢，我冇你咁多经验。响古墓里头撞到厉鬼，照你睇应该系点样应对呢？ 我依家都系六神无主，心谂呢条死妹钉啊想过我一洞。我对杨雪莉讲啦：我哋以前遇到呢啲唔知点样埋手嘅嘢，都系发动当地嘅群众，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。人民群众嘅创造性系无穷嘅，佢哋一定会諗到计嘅。 肥仔都唔明啊，佢都问埋一份。 阿胡司令啊，喺呢个荒坟野岭里头，就剩得我哋三个生人，去边处揾人民群众呢？请问， 我对肥仔讲啦，你以为你系乜水啊？你个政治面目咪就系群众咯。嗱，依家我派你抄下天宫嘅后殿，用尽一切嘅办法查明嗰把笑声嘅来源。唔理系厉鬼又好，猫叫春又好，都交晒俾你收拾。我呢就继续去查明嗰只铜鼎里面究竟有啲咩警棍，叫杨参谋长居中策应。咁两边都唔会耽误啦。呢、这个啊，可能系敌人嘅调虎离山之计，想转移我哋嘅注意力。肥仔一啲都唔懵啊，即刻就讲啦。 不如我哋调转啦嗱，我啊力大啊，我嚟揭个铜鼎。老虎你仲唔知道我咩？我就得铺死牛力，对啲睇唔见摸唔到嘅嘢，不嬲都冇咩创造力㗎嘛。 肥仔噏完都未等我答佢啫，转身就返去想揭个顶盖啦。点知啱啱一转身，突然又听见身后嘅墙角度传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嘅冷笑。呢一把笑声嚟得太突然啦，我哋三个都吓到向后退咗几步。我即刻挨住块石碑，开着登山头盔上边嘅战术射灯，一手拎起支冲锋枪，一手伸入葵行袋里头，摸住啲辟邪嘅法器，随时准备揞出嚟用。 阴冷嘅笑声稍纵即逝，墙角度都系咩都冇。 呢度已经是最入面的殿堂了，更加不会有什么密室暗道之类的地方。我壮起胆，用脚蹬了地面的石砖，一啲都没可以动的迹象。今次真是撞鬼了，后殿道的难道是献王条女的阴魂？他究竟又想怎样啊？杨雪莉和肥仔站在我后边，都是听到心惊胆战。呢隻嘢笑咗两次，绝对唔系幻听。宫殿嘅殿堂虽然大，但出口只系得一个，而唔系四通八达嘅。毕竟呢度系名流宝顶，而唔系真正嘅宫殿。讲穿咗就系个山寨嘢。外边睇起身系一层接一层，层层叠叠，好似有千门万户咁。其实里边嘅结构系好简单嘅。只不过就是个用来拜祭的地方而已啫嘛。就是在豆润咁大的后殿，笑声又是在哪里发出来的呢？越是看不到，心里头就越是没底。之前和巨蟒食人鱼搏斗那阵，虽然都是命悬一线，但是那阵时啊，都是有个实在的目标嘛，可以和他捻过。现在乜都看不到，更加令人焦躁不安。我猛咁諗啦，喺呢个神仙宝月里头点解会有厉鬼嘅呢？不过可能喺呢一种阴阳不明嘅地方，有厉鬼都好难讲嘅。对呢样嘢我真係一啲把握都冇嘅。我干脆踩喺肥仔嘅膊头上面，擒到嚟墙角最近嘅一块石碑顶度，想居高临下睇真啲。点知啱啱企稳，仲未嚟得切向下望，就觉得头上边有一片红光一样。我即刻抬头用战术射灯照过去，只见到一个长袍大袖嘅红衣女人，悄无声息咁飘向咗殿堂嘅穹顶上边。殿顶黑暗无光，我净系睇见佢嘅下半身，上半身仲隐没喺黑暗里头，都唔知道系有条绳吊住条颈呢，定系点样吊住噶啦？佢个位置啱好喺我头顶嘅斜上方。呢个殿阁高大，唔同一般嘅建筑。我哋啱先净系睇咗墙角嘅地面，冇留意到房顶啊！ 失惊无神睇到啲咁嘅嘢，我个心好似俾个锤中咗下咁。如果唔系双脚夹实个石碑啊，实情啊扑落去嘅。即刻趴响石碑顶度，双手死死咁揽实个石碑。好在我都算系见过下大雾，心理素质都仲算稳定，换咗系肥仔啊，实吓到嗌救命都得啦。肥仔同杨雪莉都恶高个头嚟睇实我噶，自然亦都见到上边个红衣女人。不过佢哋仲企得低过我，更加睇唔清楚啦。即使系咁啊，都吓到佢哋面色大变，又担心我嘅安全，猛咁催我落翻嚟先，费事俾只厉鬼捉咗上去，咁就拗教啦。我定住个身之后，冇即刻跳落嚟，反而系抬头去睇下房顶嘅情况。点知睇咗第一眼咋，就已经吓到成身冷汗啦。原来红色大袍里面系冇脚噶，件衫里头空框框嘅，紧紧咁贴住殿堂房顶嘅墙光，就好似净系得件衫响半空度飘紧咁，而条丝就唔知去咗边啊！呢个女人鲜红嘅服饰，同我所知道古时候女子嘅服装系截然不同嘅，唔似系汉服。大概是田国女人死的时候入殓时候所着的服饰，血红色的衫在那里喐都不喐，那个诡异的笑声亦都没再发出来。我对下边的肥仔和杨雪莉简要地讲了下我见到的事，杨雪莉想看真一点都爬埋上石碑上，坐在我前面看着那件飘在半空的空服讲了。呢件衫好古怪，工艺亦好复杂，只系少数民族闪婆、鬼婆或者系彝人里边大巫着嘅巫袍。我讲啦，咁讲呢件唔系死尸着嘅殓服，但系啲笑声系唔系响件衫里边发出嚟嘅呢？杨雪莉对我讲啦，依家都仲唔清楚，等我睇真啲再讲啦。上边黑得滞，你用手电筒照一下。由于登山头盔嘅射灯主要系用嚟照明眼前嘅区域，好难照得远嘅，完全系照唔到悬空衣服嘅上半截。虽然上面可能系乜嘢都冇嘅，但毕竟都系睇咗先至安乐。如果系件衫响度搞鬼，就一把火烧鬼咗佢。我攞住个狼眼手电筒出嚟。推开底部的开关，一道吉黄色的光柱即刻射了上去，咁先至睇清楚呢件红色空服上半身的情况啊！上面唔系空嘅，高高竖起嘅领口度有啲嘢，我认真睇咗下，忍唔住嗌出声啦，系个人头啊！可能条女尸系有上半身嘅。但都隐藏在红袍里头，件衫好阔，看不出里面是撑起身的呢定是捏的，只可以看清楚头部的情况。条女尸被我的电筒光照到她块面，竟然将头微微地摇了一下，对着我们转了过来。她面上化了很浓的妆，口里面发出一阵阴冷刺骨的笑声。 嘿嘿